深秋的这样一个黎明，你不必怕寂寞，爱的情谊漫天过海会包围你。心中距离，习惯了每晚要吻过你再去安睡。当天的那段誓言长留心里，此刻却吻别你，人海里悄悄然离别我。可知道我为你难过，情不必解释太多。与你爱过，永远感激心里，如爱意尽记取。盼再与你抱紧每段承诺，一起再追。今夜你会不会来？你的爱还在不在？假使失去你，谁要未来？谁愿放心离开？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阳光茶园，请您欣赏， 请您欣赏。 赵大娘，楼下有卖豆腐的， 你给我站上啊，站上那地儿啊，给我招过来啊。 你们找谁呀？ 您姓赵啊，赵大娘 啊， 我看您来了。 哎呦，来这儿来了，还给我买东西。 哎，不不不不不。 您来是哪儿的呀？ 我是电视台的。 贵姓呢？ 姓侯。 长成了吗？ 导演。 导演。 哎哎哎， 也是导。导演，导演， 不不不不不，不是导演，是导演。 那都导啥呀？ 啊， 导豆腐吧。 豆腐 啊， 不导豆腐，导什么电视片啊、新闻片啊、纪录片什么的。 你饿着呀？ 哎哎， 你坐着吧。 哎， 我去买豆腐去，一会儿再说话。 不不，大刘大刘大刘，您来您。我们呢，就是给您拍片来了。 给我拍片？ 您儿子前几天抓了一坏人。给人民立了大功了， 上厂子找他去吧，在那儿呢。 不是，您现在就是英雄的母亲。我们拍这专题片啊，是三八妇女节播的，非拍您不可。

邀你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在沈阳发动事变，以夺取北大营为标志，开始了对东北的全面侵略。东北军民从此开始了漫长的抵抗，整整14年，有东北抗日联军宁死不屈的奋战，有东北军正规军忍无可忍的抗击，有义勇军揭竿而起的吼声，也有绿林武装奋不顾身的拼杀。白山黑水之间，到处都有不甘心当亡国奴的中国人抵抗的身影。纪实传奇隆重推出《最漫长的抵抗》，全面解读东北抗战14年。 上回我们讲到，在日本人的照片中发现了一面旗帜，疑似抗联曾经使用过的军旗。与此同时，照片中还有抗联用来联络的信号旗。由此看来，抗联的创造力实在令人惊叹。 阿满洲一书是一本日本开拓团团员的回忆文集，其内容主要为其生活经历，但其中不时可见土龙山暴动、鲁球的22日等文字，东北抗日联军、义勇军等中国抵抗者的影子始终贯穿其间。在其中一篇由伪满时期新安北省呼伦贝尔开拓组合长古贺新作所写的《静坡学员山田总务的绝笔》里面，提到我军在静坡湖畔击毙的静坡学员教育长山田替一。该文存于阿满洲第152页，记载此战经过。日本人是这样记述的：5月17日晨，山田总务为首的官员2、学员5、守备兵5、计时3名，从宁安携带粮食、杂货等乘卡车返回途中，遭到约50名匪预设伏击，经过奋战力斗，最后全员悲壮战死。此一悲报于21日在报纸和电台同时报道后，给日满两国带来了异常的冲击。此战我方也有记载，称此战是1933年5月17日由周保中部下独立游击连连长张翔指挥所部进行的一场伏击战。在这次伏击战中，击毁日军汽车1辆，消灭了山田替一和他的护兵14人，缴获步枪12支、机枪2挺、匣枪1支，还有大量粮食、衣物、现金。最后战士们把没有拿走的物资连同汽车一起烧掉，我军无1人伤亡。这个静坡学员到底是怎样性质的一个机关呢？山田替一又是何许人也？为何他的死会引起日满两国带来异常的冲击？根据我方资料，称山田是退役中将， 建立静波学员的目的是设立一个进行殖民的机关。而日方当时报道称，静波学员为以农业拓殖为主的学校，山田是一个堪称伟大的农业学家、地质学家，还是个教育家，完全不提其与军方的关系。在我方记录这场战斗过程中，描述山田手摁军刀，并提前发现了我军在路面上设置的陷阱，但在下车查看时，被猎人出身的张翔用连珠枪一枪击毙。莫辛纳甘步枪俗称水连珠，可能张翔击毙山田用的就是这种枪。我方记载击毙敌人15人，而日方则称死亡13人。谁说的是真的呢？还有一个瘸腿的汉奸翻译，在被俘以后起命，被张翔当场枪决的说法。这近乎戏剧性的描述到底是真是假呢？当笔者翻查日方文献当中关于此战的记载时，赫然发现我方的资料显然和日方官方资料对不上，但竟然大多数都可以在日方普通开拓团团员回忆中找到影子。比如那个瘸腿的汉奸翻译，古贺新作的文章当中没有提到，但据查山田的副手结成吉之助的回忆确有此人，而且查到其名为仁茂林。该文并记录此战中日方被击毙的包括干事金井、指导官树下、学员武田、龟泽、兼员后藤、世田，日军追名武长以下5人，共计15人，和我方记载相符，不过数来数去只有14，看来结成的算术不太好。不管怎样，产生双方战绩误差的原因之一是没有统计汉奸翻译仁茂林。看来在古贺等眼里，汉奸是不算人的。日本人里面明白人挺多的嘛。那么所谓张翔挖陷阱伏击之说是真的吗？在同一篇文章中，结成描述此战说，在通过大庙岭山口的地方，路面上暗藏了一个陷阱，等待汽车前轮陷入之后，匪贼立即从两侧的棱线开始攻击。我方说法是山田发现了陷阱依然被消灭，日方说法是山田汽车掉进陷阱。为何我方和日方描述不同呢？看来挖陷阱是真的了。推测描述不同的原因是山田所部被全歼，没有留下活口，增援的日军只能看到陷阱，所以他们对于战斗过程是推论得出的。那么山田究竟是个什么人物呢？在静波学员山田总务的绝笔当中提到，山田为日本宫崎县出身，毕业于善林书院，是日本狂热的大亚细亚主义者，他是日本国事馆的创始人之一，从1917年开始一直担任其理事。所谓静波学员的学员，大多数都是通过国事馆招收的所谓精英，经过半年训练以后送到中国。在1942年出版的《兴亚运动与头山满翁》当中列出了11名兴亚运动的功劳者，第一名是甲午战争中的日本大特务荒尾京，山田T1名列第4。由此可见其在日本的影响，难怪他的死会引发日本和伪满异常的冲击了。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山田的确有从军经历，军衔不详，但其被击毙时是42岁，而且曾多年在政界活动， 不大可能在退役时已经攀到中将军衔。我方将其归为退役中将，可能是因为日方镜波学员的职员序列表中有一部分不够明确。在这部分不明确的文字中，有名誉总长是满洲国参议柱子雄七中将总务士山田替一世这样一句。断句如果断成名誉总长是满洲国参议柱子雄七中将总务士山田替一世固然可以，断成名誉总长是满洲国参议柱子雄七中将总务士山田替一世也不无道理。如果看日方的人员配置，这个镜坡学员根本不可能是一个和平的地方。他的校长是日本陆军中将小泉六一，名誉校长是前面提到的日本陆军中将柱子雄七，驻校的警卫队兵力雄厚，并组建有学员军，指挥官是一名叫做小池的中佐。而古贺的文章更暴露了他的真实面目，他不无炫耀地在文中写道，1932年我和山田教育长以下20余名学员随骑兵集团高波部队参加了匪贼讨伐，我们对镜坡湖周围进行了强行侦查。山田和古贺进行强行侦查的时间和抗联四军前身李延禄部队的镜坡湖连环战很是相似。懂得军事的朋友很可能会想到什么人才能做强行侦查。在陈汉章等抗联将领和日军作战中，也曾多次消灭随日军行动的镜坡学员特工部队。从历史来看，镜坡学员的毕业生除了为日军提供侦察等活动以外，大多是后来日军搞集团部落、拓殖屯垦、粮谷出河的各地负责人。这应该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殖民特工学校。不过从日方记载中却可以看到，这批从日本精挑细选来学习的精英们在镜坡学员的痛苦遭遇。这里是东北抗联第二军、第五军活跃的地区，虽然日方把这个学校放在这里肯定有借此加强当地镇压抗日武装力量的意图，但没想到匪势猖獗，这个特工学校连自保的能力都没有。继山田被击毙以后，6月5日该校补给车队再次遭到袭击，岩见武长等5名官兵战死，抗日武装1000多人包围了镜坡学员，虽然未能攻下，但基本切断了其与外界的联系。在这种围攻之下，镜坡学员的守敌陷入了内外交困的局面，以至于数百名日本精英饿得吃草，结果大批人员消化不良引发赤痢。8月19日，上山虎四少尉冒险率领10名学员去接运补给，又遭痛击而失败，学员小野田正三等阵亡。结成记录，在7、8、9、3个月中赤痢盛行，整个学员当中什么事情也没有人做了，在房间里辗转哀嚎血便，望之令人心悸的人员比比皆是，一切只能靠田中与一中尉军医一人，而军医自己终于也染上了赤痢。由于地形不熟悉，古贺记载日军和学员只能在堑壕和望楼上打着晃，看周围山岭上出没的匪贼，不敢出去。古贺在文中写道，这期间指导员学员共同经历着饥饿的恐怖，其中精神分裂发疯者有之，自杀者有之，病死者有之。古贺提到，只是由于关东军及时发现情况不妙，由军务局长山下奉文、关东军参谋长西尾寿造亲自过问调兵来源， 并且派出关东军顾问吉田新七郎博士带领医疗队前来救护，才让这批日本精英活着撤了出来。同书中田岛吾郎的镜坡学员秘录记载，镜坡学员因此被解散放弃了好几年，直到1936年才恢复。日本精英在二战当中剖腹自杀的不少，被饿疯的似乎还未见第二例。假如不是日方自己在文章当中提到，颇为难以置信。冲这个，围攻镜坡学员之战也值得记入史册了。值得注意的是，东北抗联有两个张翔，一个是五军系统这位击毙山田的张翔，1935年在东宁附近的东京城战死，另一个是三军稽查处的神枪手张翔，后来成为东海舰队海航副司令员，是抗联出身的极少数海军将领之一。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在东北十四年抗战过程当中，日伪军中有一句口头禅叫做小小的满洲国，大大的赵尚志，这句话并非虚言。笔者在阅读保存在日本的外务省警察档案时，曾看到伪滨江省警视厅厅长写出的年度治安报告，其中竟有因赵尚志终于往三江省而去，全省治安渴望大为好转之举。实际上，赵尚志将军前往三江省对日伪来说绝非佳音，他是因为看到日伪在当地统治薄弱，故此率抗联第三军一部前往开辟新区。很快其部队就发展到8000精兵，成为日伪在北满地区更加头疼的抵抗力量。然而面对能征惯战的赵尚志，这位日本厅长大人显然顾不得以邻为壑，唇亡齿寒这样的古语了，反而在报告中隐约可见其暗中庆幸和幸灾乐祸之感。由此可见，赵尚志将军在日伪军心目当中的地位。不过所谓人的名儿，树的影儿，赵尚志将军的善战出了名，也有不少部队自称赵尚志与敌人交战。在日伪记录当年的文档当中，经常可以看到赵尚志将军与日军交手的痕迹。至于这是真的赵尚志还是假的赵尚志，可就是令人头疼的问题了。笔者见到一册日本学者加藤丰隆1968年完成的《满洲国警察小史》，其中有一张日满侧讨伐被害的统计表，依据部分日伪讨伐作战请功档案，列出了1932至1940年间若干我国东北抵抗力量与日军作战的情况，其中至少有17次战斗日方记载是赵尚志将军指挥的。但是仔细研究一下，这17次战斗中也颇有张冠李戴者，否则很多相连的战斗相隔千里，赵尚志将军若完成连续的指挥，恐怕需要一架飞机，还得是喷气式的。这张表格记载的战斗和战损情况都来源于日伪请功档案的残存部分，但是1945年日军战败时曾销毁大量档案，此后残存档案也有很大一部分在此后的国共拉锯战当中不知所终，因此其统计很不完整。比如同一本书中记载1934年4月即秦文元部红军赵尚志部也攻占岩手县城，并在5月再攻克滨县。1935年赵尚志联合谢文东李华堂部攻克方正县城，并且曾占据较长时间。对这些战例，由于本人未见当时详细档案，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 我是李维刚， 落下的水滴， 有故事的人生，有故事的你，倾听别人的流金岁月，讲述你的多彩回忆。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